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七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这样的夜里吧，我们也 醒 来， 你快醒一 醒。好沉醉啊， 不仅要沉醉在这样的夜里，也需要在这样的清晨苏醒，开启全新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Good morning， 我是郭鹏。 哎呀，连续的雨从昨天我们俩预报结束，中午差不多淅淅沥沥开始下，一直持续到现在啊。那么还是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周五的天气状况，心情如何。 好嘞，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景台的气温呢是 18.9 度，受到了高空槽的影响，昨天夜间本市呢是普降小雨，今天白天到夜间仍然会有小到中雨，道路比较湿滑，出行的话请各位来注意安全。预计呢这一波降雨呢会持续到26号的白天左右，大家不要到山区以及呢地质灾害频发的地方去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呢气温显著下降，天气阴凉，还需要呢注意一下添加衣物，谨防着凉以及感冒的发生。 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专门提前先看了一下今天要预报给大家的天气啊，最高气温只有21度，差不多相当于前两天最低气温的感觉，所以今天出门一定要带上一件厚衣服。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今天白天是阴有小雨，北转东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是21度，最小相对湿度是80%。今天夜间呢是阴有中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8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还好最低气温没有降到很低。 哎，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忽冷忽热爱感冒， 刮风下雨怎知道。 今天我来说一段天气情况和预报啊。 已经预报结束了，今天再来预报一下。没有预报大家都已经抢完了签到的前十名。 好嘞，看一下。 第一名，哇好久不见，瘦肉巴拉鸡。第二名是飞鸟。第三名水母 Jelly。 第四名是太子。第五名是信仰爱情。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呢是薛子。第七名商。第八名 ZGC。 第九名七秒的记忆，以及第十名胖东东。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哈， 恭喜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昨天在上班路上收获了非常多的快乐，也是收获到了很多文艺的气息。秋天的朋友圈应该怎么发，大家想好了吗？没有想好的话，今天也给大家提供另外一条思路，因为文艺小右又要上线了。 嗨大家好，我是大左。听说文艺左很受欢迎，那今天我将， 那怎么能如了你们的愿呢？我就不啊！今天来聊一聊，你的父母曾为了你尝试体验过哪些东西呢？大概其的意思啊，就是，爸，你看这抖音老好笑了；妈，你快尝试这辣条，可香了；爸，咱俩玩 CS 吧；妈，咱俩蹦迪去吧。啊，大概其就是这个意思。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父母曾经为了你尝试体验过哪些新奇特的小玩意儿呢？ 你知道大左有多复古吗？ 啊， 他给他爸推荐的游戏是 CS， 给他妈推荐的娱乐方式是蹦迪，这分别是 先从接触我最容易的方式。 对，这分别是2000年左右流行的一款游戏，以及80年代流行的一种这个跳舞的曲风啊。 啊，你看，这是父母可能为了贴近你的生活，了解一下孩子最近在关注什么，喜欢什么，做出的一些新的尝试。我们昨天把这个话题贴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监制老师第一时间发过来了一段我并看不懂的文字。他说：“新奇特的53试卷算吗？” 啥意思？ 你也不知道是吧？ 对， 就是有一个出版社叫新奇特，出了一本书叫《5年高考3年模拟》。 哎呀，怕不是个高中老师吧？ 就是你要帮孩子，因为现在很多的父母都是这样的，我先学一遍，我再去教孩子。所以父母曾经为了你尝试体验过什么东西，可以是学习方面的，也可以是爱好方面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分享。 鉴于这个基调定的呀，上来是。可以是学习方面的，我就已经瑟瑟发抖。 我跟你说，不是学习方面的，还有爱好方面的，也可以是生活方面的。比如说，我昨天一想到我的爸妈曾经为了我尝试体验过什么东西，那应该就是说普通话吧。 啊， 对，因为我们你知道的，我们家里是从来不说普通话的，我们都是说陕西话的。但是因为出门以后，可能因为我要跟其他人沟通跟交流的时候，再加上我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然后我爸妈就要非要尝试用非常蹩脚的这种陕西普通话去跟别人沟通。 但你知道，就是父母这么勇敢尝试的时候，静瑜在旁边说什么吗？你们俩就别说普通话了，这还怕在旁边打击人家， 特别好笑。你的父母曾为了你尝试过什么样的东西，来跟我们分享？别忘了今天分享的时候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哎，因为今天我们会有奖品来提供，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无音之音李健全国巡回演唱会钢琴独奏会来提供的。2021年10月22号晚间的19:30，著名钢琴家李健将与大家在北京音乐厅来见面，肖邦、李斯特以及德彪西、斯卡拉蒂开启治愈心灵旅程。购票请到大麦网哈。 父母曾为你尝试体验过什么东西？当然，今天有很多的欢乐在里面，更多的是为人父母的不易，能体会到他们想要贴近你、帮助你的心情。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父母曾为了你尝试体验过什么东西。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爸爸妈妈》。 我曾经很想知道，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那

也没怎么碰过哈。 还有像阿静提到这个，他说记得我当时上初中那会儿跑800米一直都没有及格过，然后每天早上呢，我爸爸就从早晨一直上学跟着我跑到学校，自己再跑回来，他就是为了让我考试能及格跟着跑。 不过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忽然想到了一件我爸做的还挺暖心的事儿哈。就是当年为了辅导我英语，我爸去自学了英语。你知道一个40多岁的人去开始学英语，虽然口音不太标准啊，但是确实这个功夫下的还挺深的。 你爸挺厉害的，你爸对你做过的事情不止这一件，还有那个给你当人体闹钟的。 对， 每天早上6点钟固定打电话，郭鹏该醒了。 静瑜最近说，哎，你好像来的比之前早一些。我说不是因为2路公共汽车要到了，主要是因为我爸住到我们家了最近。 Dr. Bobo Lee 说必须要说我们家老爷子了，曾经上初中的时候呢，20多年前了，我老爸拿我的一本什么书不记得了，只是书中夹着我藏起来的只考了31分的化学卷子，就这么惊艳赤果果的出现在他的眼前。 对， 但是呢，老爷子不仅没骂我，还连着3天熬夜自己学完了一本书，天天晚上等我写完作业就开始给我补化学课。哎，结果我毕业考的时候只丢了2分。 哇，这个 哇，你这个就进步太大了， 效果很好呀。这个，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呢，就是可能是很多父母共通的啊。周周说，我出生以前我妈是不会做饭的，现在都是我妈做饭。对，这点好像跟我妈是差不多的哈。 是是是，我妈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妈到现在都会说，哎呀，小的时候没有给你吃好，因为她就基本上拿我当一个试验品，就是可能经常会有一些黑暗料理冒出来。 啊，是吗？你从小就有吗？ 对，我小的时候就不爱吃饭，我觉得可能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妈当时厨艺不精吧。 现在怎么样？ 就现在还可以， 还可以。 但我妈有一个特点，就是她可能是因为她当护士的那个习惯，她喜欢把所有的 当护士的习惯去做菜吗？ 她把所有的菜码都要分门别类的放在每一个单独的小碟子，就有点像你看电视上大厨做菜一样。 那挺好的呀。 她一定要把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 那怎么会出现黑暗料理呢？ 就是导致她可能做菜的时候就会出现跟 PD 一样的情况，就是做6个小时你才能吃得上。 啊，那无所谓，那但是味道是好的就好呀。那为什么会出现黑暗的情况呢？ 这个也不知道，可能她就喜欢发挥一下吧。 估计是因为阿姨那个时代呢，就是看着菜谱做，上面写的糖适量，盐少许， 少许，对，他就把握不好少许到底是多少啊。现在有那个计量克数的勺子，就精确很多了。 对，或者看了视频之类的啊。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菜团子啊 ，Q 肉丸子，他说我爸爸为了让我学习打字，让我把键盘上都贴上了拼音。 哇！ 但是我在想，键盘不是本来就有， 就那个它的顺序可能不太一样。 哦。 阳光幸福简说， 啊， 老妈70多了，生活在小村镇上啊，因为历史原因呢，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是她为了跟我跟哥哥交流，专门呢用手机下载了微信，一步一步的让我们教她学习微信语音聊天、发图片、亲人群聊等等的，为了跟我们联系更紧密一些。 对，你知道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我看到一条是这个葛大爷发的哈，他说爸妈开启了微信步数排名，就是为了看一下我的步数。怎么忽然觉得有一点？ 对对对，我妈也是这样的。我每天晚上会固定在大概10点半左右的时候收到一条微信运动的点赞，就来自于我妈。不管我今天走了多少步，我妈 看到你837步是吧？ 不，还要更少，可能就200多步。比如周末的时候根本就不出门，她也要看。 手机可能就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嘛， 是。太子说，曾经呢，我妈总说你没事干你就抱着个手机，天天在那边滴滴滴，就好奇有什么好玩的。自从给我妈也换了智能手机，她现在玩的比我还上瘾，尤其是看直播还有短视频比我还带劲儿，甚至熬夜看，看完了还给我讲各种她看到的好玩的事情。 我跟你说，真的是自从有了微信以后呢，就是在家里唠叨的变成了子女，说别看了， 对， 还在那儿看手机呢， 你跟我说说话吧，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手机上好多东西都是假的。 也不要全信他们。 对， 今天继续来跟我们分享父母曾经为了你尝试体验过哪些东西。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Al Sherry Perfect. I found a love for me.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 but darling. Just kiss me slow. Your heart is all I own, and in your eyes. when you said you looked a mess. I whispered underneath my breath, but you heard it.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Well, I found a woman stronger than anyone I know. She shares my dreams. I hope that someday I'll share her home. I found a love to carry more than just my secrets, to carry love, to carry children of our own. 这首歌营造出的静谧的完美的氛围，来自 Ed Sheeran 的 Perfect。 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父母曾为了你尝试和体验过哪些东西。比如我爸妈是从来不喜欢进电影院的，但每次过年啊、十一啊、五一啊这些特别的档期，我都会硬拖着他们进去陪我看。 嗯，但他们看完以后觉得真香吗？ 就是看我选择什么样的题材。 嗯， 我之前有选择一些比如我自己认为很好笑的影片， 比如说 带他们去，比如飞驰人生，然后我爸在里面就全程静坐。我后来也就我经常说那句话嘛，就是这个知识结构决定了就是笑点。 嗯， 所以我可能因为经历的事情跟我爸妈并不相通，所以呢他们看这个影片他们就觉得有什么好笑的。 我就不会带我爸妈去，因为我现在都能想到就是90年代的时候，中期的时候，每次当我和我爸我妈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回到农村的我姥姥姥爷看到我爱我家的时候说，他们那帮人在笑有啥好笑的， 就是理解不了。哎，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部影片非常适合带爸爸妈妈去看，也可以跟自己的朋友去看。马上在9月30号就要全国上映的长津湖，最近发布了一个全新的特辑。 嗯， 那么因为这部电影呢是非常真实的还原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也集结了3位重量级的导演，他们在现场有手绘故事板、钉造型细节、现场替代配音和声效、把控道具等等的，所以都能感觉到这部电影是一部良心之作。 哎，所以呢这一部反映了抗美援朝的这个战争的这部电影《长津湖》呢，也是讲述了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刻画了英勇的7连志愿军战士，以此来致敬一下伟大的英雄先辈，致敬伟大的胜利哈。 这首歌曲由张靓颖演唱的《最可爱的人》就是电影《长津湖》的主题曲。 听那年风雪回响。

小七说，以前总是喜欢给孩子做各种造型奇特又充满童趣的便当，但他们现在呀越长越大了，食量也大了，所以只能做大餐，而且再给他配上一些泡芙，这样早餐会吃得更加营养一些。别忘了也要加上健康营养的饮品哦，牛奶就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今天我们的音乐早餐要送上的是牛奶咖啡组合要为大家送上的勇敢的人会拥有翅膀。 多情亦无间，歌声里总有你出现，夏天的花瓣还在枝头，命运分别已在眼前，秋天的回忆时时浮现，不知不觉我也已走远，冬天轮回了又是一年，偶尔想起分外思念，世事总有许多难预言，希望我们都活得精彩一些，不管是有缘再见，还是从此天各一边，总有你出现，昨天的花瓣还在枝头，命运分别已在眼前，世事总有许多难预言，希望我们都活得精彩一些，不管是有缘再见，还是从此天各一边，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6，这是为您送上了活力满分音乐早餐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就是今天这个 title 不是很长啊、哦，只是把前面的名字念了一下。 今天因为做的是后蛋烧嘛，就是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父母都尝试过在家里给孩子做个后蛋烧、嗯，因为就是鸡蛋尝起来软软糯糯的，小朋友也非常喜欢吃，有很多种做法了。当然，我看配合我们的互动话题，父母曾为了你尝试体验过什么东西？ 尝试体验过很多吃的。 对对，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早餐分享人，对吧？就是之前给我们发过来那些惊人的便当的时候，是不是月月鸟小哥也惊掉了下巴？ 对， 小齐啊，特别厉害。 哎，但是说实话啊，这个我觉得呢，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喜欢的东西和孩子喜欢的东西结合在一块儿，可能现在说起来底气就是不一样啊。子琪说，我就为了孩子买了 Switch， 还买了我最喜欢的游戏，一切为了孩子嘛，不算什么。 怎么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我们给大家发那个游戏兑换券的时候，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去了之后就先捡我喜欢的。 哇，妈妈一般就是挑孩子喜欢的， 嗯 嗯， 爸爸你一般就讲，哎，这个我小的时候我就没买着，来来来，给我买那个， 嗯嗯， 是吧？ 时尚2019，他说，我自己是学法的。父母为了跟我找话题跟我聊天，一直不断的关注法律。 这么夸张吗、 一开始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给老妈送手机的时候，看到了她手机上的东西、 嗯、 当时一瞬间觉得鼻子特别酸。从今以后我觉得还是要主动的去走进父母的世界，看看他们在关心什么，主动的去跟他们聊天。 哎，有道理啊。猫乔二呢说，还有在有一天呢，在家里电视上播放了一首 Linkin Park 北京演唱会的录像、嗯、外接了音箱，我爸妈竟然看完了全场。你爸妈应该是不好意思说你吧？ 嗯 ，Linkin Park 那个，那我觉得就不是爸妈来说了，应该就是邻居来说了吧？ 哎，但是你让这样让我想到了我妈以前就是陪我追星， 嗯、 也不算追星吧，就当年超女特别火的时候，就是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他们那一届，然后我在家里真的是看得如痴如醉，然后我妈就坐在沙发上跟我一起看， 嗯、 还代入感特别强，问我你喜欢哪个？我说我喜欢7号黄雅莉，她就说啊，那我也喜欢她，我觉得她唱得特别好。就还会主动跟我讨论。 你妈那是喜欢你啊，你喜欢黄雅莉，你妈喜欢你啊。 哎呀，你怎么说这个？就突然有时候，哎，这个是哪个词儿来着？你喜欢什么，而我喜欢你。 啊，对， 这土味情话， 土味情话开始出现了啊。 嗯，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啊，这个周周说，父母为了不让我发养生知识的辟谣帖，学会了拉灰和踢出群聊怎么操作。这个好、 啊、已经有画面感了。练习说，因为我喜欢刘德华，电视之类的如果没有能看到他唱歌的话，就是如果我爸爸妈妈看到了，觉得说你快来看，你快来看，刘德华在电视电影里唱歌了。 嗯， 我弟弟喜欢周杰伦，他们虽然说听不懂歌词，但是也会尝试慢慢去听，拿着那个歌词本一句一句的对。 嗯，对， 这真的是很用心了。 我想起来我爸当年呢，为了跟我，也不算跟我交流，其实他自己也挺爱看足球的，有段时间呢就是大街小巷妇孺皆知罗纳尔多，你知道吧？就当时所有的小朋友的这个有偶像都是 罗纳尔多。我也知道， 梅罗吧？罗纳尔大罗什么梅罗、更早一点啊、然后呢结果当时呢我就上场以后就特别喜欢，就是摆一个 pose 以后每次大叫一声罗纳尔多，结果呢后来有一天我爸特别就是直面人生的跟我说、你那个踢球动作呀，你好好改一改，你不改的话，你看你那个跑起来憨态可掬的样子，你就猪耳朵，就不是罗纳尔多了。 猪耳朵 PD 的爸爸吐槽起来人、也都这么贴切吗？哎呦，我觉得这是我今天听到过的，就是继 PD 是胖墩以后最好笑的。不改你的踢球姿势，你就不是罗纳尔多、 咋办， 是猪耳朵。好，我觉得已经慢慢走火入魔了啊。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父母曾经为了你尝试体验过什么样的事情。 嗯， 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我承认了，是我有一点故意想连歌，来自叮当和五月天，非常好听的走火入魔。 对不起，刚才我是不是听错，还是我想太多，想到了昏头。 天气不错，开了窗，吹着脸红， 进一步退一步都害怕打破，更不想在原地永远做朋友。 给你线索，也给我勇敢借口，下定决心 直到你变成甜蜜的心痛。 如果可以把如果变成结果，下定决心执着， 就让执着为我们突破。 我和你 该笑说， 这时候 出现烟火，让心结充满感动。一字一句一瞬间怎么慌乱， 一点一点一眨眼入了魔， 忘了我从什么时候， 忘了你为什么能够让我 一步一步走火入魔。 7日至10月7日，顾客可带娟之家一元购3888元优惠券包。活动现场还有超多大牌好物低价抢，圣象、法恩莎、蒙娜丽莎、石油等爆款商品低至50%，心动就赶快拿起手机致电4008180096吧。活动期间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超萌狗狗椅、古瓷套装等大牌精美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我们是机修工，汽车性能的创造者，来自世界各地却拥有同一个归属，就是挑战你我的高昂表现。嘉实多极护太强机油，愈强更强，让你的每刻表现发挥更多一份精彩。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深， 早安音乐秀，今天在上班路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父母的话题。父母曾经为了你尝试体验过什么东西呢？刚刚那个猪耳朵啊，真的把我们听 TFM 的聊天室当中的好多朋友，哎呀，笑得肚子疼。然后呢，有朋友过来提问我，无名说，请问静瑜，肥螺、大螺、小螺、小小螺、老螺都是什么螺？ 你肯定不知道， 我 肯定知道， 我大概知道。 啊，你都知道吗？我不信。 肥螺跟大螺是一个螺吗？就你刚刚说罗纳尔， 哎，那还可以啊。 对， 然后 罗纳尔多嘛。 然后呢？ 然后呢？小螺应该是罗纳尔迪尼奥，就是我说梅罗的那个，对吧？ 梅罗不，罗纳尔迪尼奥说的是对的啊。 对， 梅罗是小小螺。 哦，小小螺啊。 小小螺是 C 罗。 哦，明白了，明白了。 还有一个老罗是谁，知道吗？ 老罗是罗永浩，还是罗振宇？ 这也对。 哎呀，也没毛病， 是吧？ 罗马里奥有点太有点太久远了，可以可以。哎，今天这题我算给你满分吧，好吧？ 但你看，随风逐月就说了 ，PD， 虽然你没有成功的改变踢球姿势，避免不了成为猪耳朵的命运，但是呢，没有想到罗纳尔多最后变成了肥罗，依然和你拥有了共同点，他向你靠近了。 他向我靠近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但是不过。他的球技我还是无法比拟的，废话嘛，这不是、啊、 父母曾经为了你尝试体验过什么东西，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跟我们讲了一个还挺感人的故事。他说我姐跟我有一次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我爸不放心我们两个晚上去，演唱会结束了之后回来又打不到车，所以呢就亲自接送我们。因为体育场离家特别远，所以他索性就没回家，直接在车里等了我们3个小时。上车的时候自己哈欠连篇，还幽默地说，哎，我在外面也能听到，我还免费听了一场，还没花钱呢。 4210在路上说，我爸妈跟靖宇的爸妈一样，来北京呢说蹩脚的普通话，我老家话呢和陕西话很像，所以呢也是他们说话是一股陕普的味道。 对，很有特点啊。 对， Jack Wolf 说，我是一个北方人，当年去厦门上的大学。自从我上大学的那天，我爸爸妈妈姥姥姥爷都会用手机去看福建的天气预报，所以他们比我对当地的天气还熟悉，每当有台风的时候就是比我先知道，要提醒我。 对，哦，哎，那这个还是挺厉害的啊！我觉得一般来说，北方人很难去，不能说北方人吧，换一个，尤其是生活体验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的话，其实是适应起来挺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想的主要是你 啊， 哎，这种感觉啊， 爸爸妈妈都会帮你关注你所在地的天气。 对，欢乐咖啡时光呢说，我老爸以前呢是不喝咖啡的，但知道我喜欢喝，我爸就改变了，每天呢冲一杯咖啡。后来我每次回家，我爸看到我，立刻冲一杯咖啡拿给我。我就瞬间石化了，心想我也不是每天都要喝咖啡啊。 父母曾经为了你尝试体验过什么东西，可以是学习方面的、爱好方面的、生活方面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继续在上班路上和我们一起分享吧。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来自丹麦的女歌手 Mo 的一首 Kamika， 是北京时间的7:52，这里依然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我还以为我们俩要准备再次准备 battle 斗舞呢。 啊， 刚才那首歌曲一出来你不觉得很想跳吗？哈， 你昨天的那段就是蹩脚的广东话 K 歌还没有给你造成心理阴影吗？ 并没有，大家都说我唱得很好啊，没有给你造成心理阴影吗？ 有， 以后只要看到广东话你脑海当中就出现很多那种， 哎，所以今天的这个早安游乐场我给你准备的也是相关的内容啊。 这么可怕， 刚刚大家不是有考我吗？什么肥罗大罗小罗，还有深黑猫萨马说想拷问一下 PD 粉底粉饼散粉粉扑粉笔都是干什么用的。 我刚私下已经考过了啊，没有一个答对的， 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粉啊。 也没有啦，粉扑为什么是粉啊？ 粉扑 是沾粉的东西， 那都是粉嘛，是吧？ 好吧，就是大家建议说今天把早安游乐场改为群友拷问主持人单元，不错不错啊、嗯！真正的早安游乐场还没有开始，在这之前呢可以先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看的电影还有电视剧。刚刚推荐了电影长津湖，很多朋友都说嗯确实不错，想要带爸妈去看一看。 嗯， 接下来的这部谍战大剧我觉得爸妈应该也会感兴趣。 对，刚刚杀青不久的谍战大剧无间是发布了首支片花，在这支片花当中呢，领衔主演靳东、王丽坤以及张芷坚、王志文等等所饰演的角色在剧中展开了一场胆识与智谋的较量，同时呢，片花当中也是充斥着紧张刺激的氛围，扑朔迷离的人物关系也将剧情的悬念拉到了顶点。嗯， 这部剧呢是以抗日战争当中汪伪政权时期为背景，讲述了动荡时局下的多方力量斗争，而共产党人为了崇高的家国信仰，为抗战的最终胜利赢得转机的故事。哎，不得不说，就是戏骨就是戏骨，你看他们在这部剧当中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可以把人物的形象立马的刻画满分到位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给我带来了像这部剧当中所描绘情景一样的这种动人的家国情怀的感觉，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俊杰的《裂缝中的阳光》。 有多少创伤卡在咽喉，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只能沉默。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有多少的寂寞无人诉说，有多少次的梦还没做已成空。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起潮落， 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23号的全运会泳池呢，见证了5枚金牌的诞生，更见证了新一代蝶后张雨霏重演了东京奥运会的经典一幕。她先是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当中游出了2分05秒的率先触壁，后来呢又随着奥运联合队队友杨俊轩以及呢汤慕涵、李冰洁拿到了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冠军，复制了东京奥运会一日夺双金的名场面哈。当然呢，这个汪顺呢，名将汪顺呢也表示，实现了本届全运会6个参赛项目全部夺金，是他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期待啊。当然其中呢，个人全运会的金牌总数也将创纪录的升至15枚。他表示自己对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冠军也是非常期待。另外呢，田径作为另外一个基础大项，有东京奥运会女子标枪冠军刘诗颖来压阵，这位在东京奥运会上一掷制胜的山东名将，最终呢是64米33，力压了湖北选手吕慧慧来夺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全运会的金牌。另外呢，在男子4x200米的决赛当中，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王胜杰、谢玉强以及张耀荣和乔真所组成的山东队，与苏炳添、张瑞轩、莫有雪和严海滨来组成的广东队，都跑出了超亚洲纪录的1分20秒83。但是计算了1000分秒之后的差距呢，山东队最终呢是以1/1000秒的这样的一种微弱的优势夺得了冠军。此外呢，西藏的选手多布杰继男子1000米夺冠之后，又斩获了男子5000米的金牌，成为了本届全运会男子中长跑的双冠王哈。另外呢，在体操赛场上，这次呢男子全能的亚军来自于东京奥运会的选手肖若腾，战胜了国家队的队友张博恒以及孙伟，登上了男子个人全能的最高领奖台。当然呢，在这个刚才说到都是奥运冠军最近比较好的一些这个表现哈，奥运联合队也并非是地方队完全不可以跨越的屏障。这一次呢，湖北选手田胜芳以及孙悦文在23号就战胜了东京奥运会第10名，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收获了女子500米的双人皮划艇的银牌，这也是时隔了5届全运会之后，湖北队再度在皮划艇项目当中夺得了金牌哈。在乒乓球赛场呢，跟前一天就是风声鹤唳比起来呢，这一天呢则是没有什么冷门诞生，国乒选手也是悉数过关，许昕、樊振东以及陈梦、孙颖莎、刘诗雯、王曼玉均是晋级了单打的8强。而另外呢，在这个女双方面呢，也是国家队的选手呢都是纷纷跻身了8强。但这一次呢，福原爱在昨天呢，我们说到了，在社交媒体上说水平太高了，感觉像2个月看了2次奥运会的这样一种感觉。在奥运会之后呢，全运会也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关注度，这些年轻运动员们也迎来了自己的巅峰时刻。当然呢，就像一首歌的歌词当中所说的，奇迹会出现，看我的梦像七彩的彩虹，青春没有终点。在今天的这一时刻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淘宝计划带来的青春没有终点。在全运会这样一个光芒四射的舞台当中，去绽放一下自己的青春，不要辜负现在每一天去刻苦训练流出的汗水，青春就在不远处，赶快吧 ，Running Time。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9，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持续关注全运会新鲜资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哎呀，刚刚讲的这些名字我都觉得好熟悉，仿佛上一次看他们比赛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一个月以前，现在又看到了他们在赛场上驰骋了。 哎，是的， 就应该给我们运动员的舞台多一些。 对，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由于这个准备时间比较短嘛， 嗯，仓促， 我觉得有的时候弄一个奥运代表队连队也是挺讨厌的。你们已经实力这么强了，你们还要强强联手？但这次刚才说到了嘛，湖北队的这个在平滑项目当中，就是说明我们国家的这个竞争真的很水平很高哈， 嗯， 还真的就战胜了奥运代表队，这也很厉害啊。 是，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那除了了解到全运的相关资讯之外呢，我们还有特别有意思的互动话题，来听听昨天非常受欢迎的文艺大佐为大家带来的话题解读。 嗨，大家好，我是大佐。听说文艺佐很受欢迎，那今天我将。 那怎么能如了你们的愿呢？我就不啊！今天来聊一聊，你的父母曾为了你尝试体验过哪些东西呢？大概其的意思啊，就是，爸，你看这抖音老好笑了；妈，你快尝试这辣条，可香了；爸，咱俩玩 CS 吧；妈，咱俩蹦迪去吧。啊，大概其就是这个意思。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父母曾经为了你尝试体验过哪些新奇特的小玩意儿呢？ PD， 你能控制一下你自己吗？ 嗯， 每次在听大佐话题解读的时候，在旁边冷笑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冷笑，我是哼，禁不住笑出声来啊！哎，我在想，如果大家很喜欢这种文艺的风格， 嗯， 那我们从下周开始就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聊天，好吗？ 有点吓人。你的父母曾为了你尝试体验过哪些东西呢？今天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有收获到很多很感动的答案。比如说像思哥在路上，他说，我父亲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三年级，风雨无阻地接送我上下学，就为了让我能安心好好学习。 嗯， 考上大学以后，他居然还知道我的课表明细， 这个太可怕了。 哦，这个很可怕， 厉害厉害哈。 是，但是呢，他做过最让我感动的事情，就是为了可以让我踏实学习，辞掉了20多年的外科医生，在一年内考取到了注册会计师。注会很难考的， 这应该不是一般的爸爸能达到的吧？ 是，但他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告诉我，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不可能。 嗯， 而最终考上了北大，就是我考上北大了啊！我觉得应该离不开我父亲100%的关怀和支持。 嗯， 而越长大越会细细的品味到朱自清先生《背影》当中所讲述的那种感情。 哎，真好啊！我觉得这个一直的坚持跟努力，尤其你刚才说到的，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风雨无阻接下上下学。 嗯， 我觉得做成一件事情呢，做一次不太难。但是能一直坚持确实非常困难哈。嗯， 今天跟我们参与互动的时候，也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我们有奖品为大家送出。本节目奖品是由无音之音里坚全国巡回钢琴独奏会来提供的。 哎，2021年的10月22号的晚间的19:30，著名的钢琴家里坚将与大家在北京音乐厅见面。肖邦、李斯特、德彪西、斯卡拉蒂，开启治愈心灵的旅程。购票请到大麦网。 10月22号的下午7:30，在北京音乐厅。那么今天我们将会有一位获奖的听众获得2张票。如果比较幸运的话，大家应该可以收到我们给大家发到的这个中奖的信息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父母曾为了你尝试体验过哪些东西。其实除了这些感动的瞬间呢，更多的还有父母想要贴近你的生活，比如说学习网购啊，学习打游戏啊，包括其实他们也想关心到你的方方面面。 包括这首歌曲也出现在我们周四的这个 K 歌 battle 当中。 贤泽和迪克牛仔，老爹， 老爹， 老爹，天都还没黑，照顾自己，我早已学会，放心，我不会喝醉。 嘿，亲爱的宝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温暖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可贵，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有人追我不会乱收玫瑰。 哎呀呀，我的宝贝，快去约会，虽然那男生枕头马像刺猬。只要你能得到幸福的智慧，烧定嘴就非常完美，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生活要有点趣味，时间偶尔浪费，不用担心我懂进退。 未来有红光明媚，也有事与愿违，有梦就别半途而废。这小小年纪减个什么肥？ 哎呀呀，我的老爹，其实 OK， 真的那牛仔裤不算太贵。 哎呀呀，我的宝贝，千山万水，只要你能更快乐的去飞。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有人追我不会冷笑玫瑰。 哎呀呀，我的宝贝，快去约会，虽然那男生。 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人保直销车险的头等舱服务， 了解一下。 头等舱服务就是有事儿了，一个电话， 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想验车，人家给派专人上门代办，该保养免费上门接车送去 4S 店，刮了蹭了还有专人上门接车，定损修车理赔一条龙服务，这才是咱车主需要的服务。正所谓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今天在上班路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父母曾经为了你尝试体验过哪些东西啊。 嗯，当然呢，如果这样说的话呢，文艺的郭鹏大家喜欢吗？ 啊，不喜欢，换一个。 文艺的郭鹏大家喜欢吗？ 这是文艺的郭鹏吗？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这个父母怎么说啊，因为我觉得每个父母为孩子尝试的内容确实不太一样。 嗯， 你看无名说，我小的时候呢体弱多病，经常去医院。老爸呢为了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某年六一呢送了我一个篮球，而且有时间呢就出去陪我打球。当然呢，我就是这个三脚猫的水平归咎于我老爸呢这个启蒙教练，这个锅是揣出去了，也就是说你爸打的也不咋地呗。 但是确实陪你运动啊，增强体质。嗡嗡嗡说，我小的时候学琴，我妈就想着跟我一起学五线谱，不过尝试了几年她还是没学会，但是她现在对于古典音乐的鉴赏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嗯， 还能分享出交就分辨出交响乐当中的各种乐器的声音，比如说哎，这个是小提琴啊，这个是大提琴等等等等。 哎，这还挺好的。但是我忽然想起了我小时候学琴的经历，就是虽然是我爸是会音乐啊，但是我妈其实是不怎么会的。但是呢，每天练琴的时候监督我练琴一般都是我妈，但是其实我妈监督起来比我爸 严厉 更吓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倒是不是听里面的东西，而是说手指头立起来， 就是 手腕抬起来， 听你爸讲的那些， 或者听老师讲的那些 牢记各种标准。 对对对，虽然谱子我看不懂，我你手型手势我还看不出来吗？是吧？ 小坏雷克多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作为父母，现在呢，我在陪着我儿子零基础学围棋，而我媳妇儿陪着我儿子零基础学钢琴，都是父母陪着小孩一起学啊。” 是我之前看到一个就是视频短片，就是也是父母陪着小孩一起学，但你不得不说啊，小孩子学得太快了。学了两天那个围棋已经围不住孩子了，你知道吗？ 大家就是进阶的都太快了啊。 对， 但是你像很多朋友也都提前跟我们分享了一些自己当了父母之后想要做的方法。 嗯， 我觉得将来要培养孩子的兴趣，他喜欢什么我就先去学，学会了之后我再教他，哎，还能树立权威感，自己也学一个本事。 但是你知道，就是有的人呢确实自己天赋异禀。大然子说，我是一个70后的妈妈，他自己哈， 嗯， 他说我陪孩子做了很多很违和的事情，比如说听 Blackpink 的歌曲， 嗯， 还有猜出哪句是谁唱的， 嗯， 这可就难到我了。而动不动的就跳一段这个芭蕾舞挥鞭转，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就是觉得当个父母太难了哈。 我觉得这个对自己的要求有点过于高了啊。但是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了 Blackpink， 我是不是适时的应该给你送一首歌，你给我听听这句是谁唱的 啊？ 就第一句是谁唱的好吗？ 我知道，反正都 in your area。 没有，这个没有。Blackpink， 嘟噜嘟噜。Blackpink。 지못한태도간열히몸에쏙가려진 volume in the battle 거침없이찍힌굳이보진않지넌지 black 하면 pink 우린예쁘장한 savage 원하던팀놓고뺐지너무래도칼로무배기두손엔가득한 fat checks 궁금하면 never fact check 눈높인꼭대기물만난물고기좀톡해난 toxic 유혹해 I'm foxy 두번생각해흔한남들처럼착한척이못하니까착각하지마쉽게웃어주는건날위한거야아직은잘모르겠지굳이원하면 test me 넌불보듯이뻔해만만한너원했다면 I'm way to do what hit you with that 뚜루뚜루동서남북사방으로 running 니는 bucket list 싹다버리널당기는것도멀리밀치는것도제멋대로 want it back girl 조금싫어하건누가뭐라하던 with a bass drop it's another banger 두번생각해흔한남들처럼착한척은못하니까착각하지마쉽게웃어주는건날위한거야아직은잘모르겠지굳이원하면 test me 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我想要的车险能帮我解决所有用车问题。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 发生事故？ 人保直销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 车子脏了？ 人保直销车险洗车服务。 车身划痕？

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小鹏 P5 双激光雷达有效识别并应对进出隧道、近距离加塞、道路施工等复杂场景，助力行车安全。补贴后售价为15.79到22.39万元，更有多项购车权益等你来拿。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的8:30，我们来关注一下演出资讯。9月29号，谭丽华直棒北京交响乐团、北京音协合唱团呈现国庆72周年音乐会。在这其中呢，高深、郑培清、张英席、刘松虎、王冲和周小林等艺术家将汇聚一堂，共同演绎《红旗颂》《我爱你中国》《红色娘子军》《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哎，这一次呢，也是为祖国的72岁华诞献上了深情的祝福。订票电话呢是6655000，6655000。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人来一顿摩托，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早安音乐秀。早安，热流行。 你怎么了？你被双打了吗？ 你知道为啥吗？ 嗯， 因为我在想。汪峰老师携带了一首全新单曲《一起摇摆》上线，是我看错了吗？ 没错啊， 他不就是那个《一起摇摆》？ 对， 《一起摇摆》哎 哎对，但上一次是不是摇滚曲风？嗯、这一次是潮流时尚电音摇滚风，像一首全新的歌一样。昨天我听了之后还挺震惊的。 他这个摇滚前面加这么多，是学你的音乐早餐吗？嗯、就前面一定要加上很多 title、 啊、 是吗？ 其实也算是对自己老歌的一个全新翻。嗯，就是重新编奏的一个版本吧， 翻重新翻， 这叫也不能叫翻唱，因为毕竟也是自己的歌， 重新灌录哈。 那、嗯、我们来听一下今天早上热流行推荐给大家汪峰的新歌全新版本《一起摇摆》。 给我你的手和你的脚趾，让我们融化在这节奏里。不要在意昨日的忧伤片段，不要理会那些未曾兑现的承诺，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忘记所有伤痛来，一起摇摆，忘了防晒霜，忘了浮水弹，忘了去年夏天糟糕的爱。 一起摇摆，昨日的欢愉。 天早安音乐秀早安热流行为大家推荐的新歌，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称为新歌两个字了，听起来跟原版完全不一样，来自汪峰的电音版本一起摇摆 啊，不光是电音，里面呢还融合了一段中国风，然后呢还融合 蒸汽波， 然后还有蒸汽波的内容就是一开始出来那段大家听出来就是像 觉得声儿有点小、 海底那种感觉，就闷的 啊， 那就蒸汽波啊，那个是那个拿那一句网络上的流行语怎么说来着，中国人民真争气啊， 是不是那个争气啊 是那个争气，蒸汽波的争气。 非常可爱的听友说啊，对不起王老师，除了一会儿声大一会儿声小有杂音之外，真心听不出有任何的区别。 其实我特别推荐王老师把这首歌曲呢其实放到 B 站上，然后呢配点这个画面，哎，这种呢可能会有一样不一样的感觉， 他做了一个 效果， 因为其实这是给一个游戏代言的主题曲，所以演绎了全新的 TVC、 是是，所以呢你看，因为这首歌曲我觉得什么元素都有了，包括它制作还挺不错的，只是有一点我想不通、哪里摇摆了，原来那首歌曲就很摇摆，那种节奏布鲁斯的感觉，对不对啊？ 但是你看那首歌曲的话就是纯摇滚曲风的，这首歌曲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啊，也听起来更加潮流一些了。那么今天做完早安热流行的鉴赏之后，周五欢迎大家来到早安游乐场， 想得到的欢乐游戏，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早安游乐场。 早安游乐场 PD、要不要先吼一波人来给你帮忙， 来大家赶快过来帮助我啊！自从上周呢这个静鱼那么玩了以后，我觉得这周也简单了，就是每次呢他一说我就立刻开始刷， 哎呀， 谁刷出来答案我就立刻念， 我不是那样的，因为你上周给我的玩法不一样，我通常放完一首歌我是不会停然后让你回答，但你上周是17首歌连在一起 你也给我放过叫什么情歌王这种中间没有什么没有答出来就没有答出来吗，还非要硬答是不是、 好了不要互相伤害啊、今天的玩法又不一样了、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是什么呢？ 那么今天我们尝试的这个玩的内容呢跟广东话歌曲有关系、昨天咱们俩 K 歌欢乐上班路的时候不是唱了一首饿狼传说吗， 对，拿粤拿那广东话怎么说，来你说一遍， 饿狼 行了，有你这一句今天咱们就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调， 你说怎么说， 你叫饿狼饿狼传说是吧， 是吗， 这感觉是四川话， 待会儿广东广西的朋友过来说我们了， 好了你来来， 今天题目挺少的， 怎么说、 只有四首歌，但是呢我要求大家答得很简单，现在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 对， 接下来呢静鱼会出四道题来考考 PD，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直接发上来哈、首先呢就是你听歌先猜歌名，然后呢你要迅速的唱出其中的高潮部分， 就是还要拿刚刚饿狼这种 对对对 这种蹩脚的广东话来唱吧， 你会普通话唱也可以啊， 好来准备吧， 先非常简单的 要拿广东话唱吗， 对、 这个简单啊，这不是我唱过吗，算你狠啊， 啊这 是小春啊、 广东话版本不叫算你狠哦，答错了哦， 红尘好泪流情欲在游手 啊， 他在想找手我不要走， 你别你答题 不会老、 今天不是 K 歌欢乐上班路你答题，哎，大家知道这首算你狠 啊， 广东话的 大家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给我猜出来好吧，所以我继续唱 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答不答， 没有任何一个人猜出来，我跟你说现在 那就是这道题答错了，我就公布正确答案了啊， 我猜听到是吗， 那不是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大家都很熟悉了，算你狠，广东话版本叫啼笑姻缘， 你出这种题自己都不会，昨天回去查了一晚上百度百科吧， 对 还真没意思，下一题啊， 好，那第一题呢就算月月鸟小哥哥答错了、 不是算我是大家都答错，没有一个人答对你知道吗， 好 是什么概念，好第二题第二题 来第二题， 千千阙歌， 哎这个答对了啊，非常容易，来迅速的唱出其中的高潮部分， 你没放我怎么唱啊， 你听到这个前面 王家道声千千阙歌 对吧， 是是是，但是你就这一句没了， 你不哎你又没说唱多久， 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好，我这题答对了，对不对啊？ 第二题算是成 功答对。第一题和第二题的难度简直是 天差地别， 对呀。 来，第三题，其实我觉得第一题和第三题比较难的部分都在于这首歌既有普通话版本，也有广东话版本， 有很多都 是这样，一下子反应不出来它广东话版本的歌叫什么名字。 嗯，好。朋友，我当你一，这个我知道， 你知道， 这个叫朋友吗？ 周华，朋友一生一起走， 是啊，这陈奕迅的嘛。 对， 陈奕迅这首歌，哎，我还真知道，我想想啊。 啊，没关系，想不出来可以求助大家。 没关系，我想想。最佳损友吗？ 哎，回答正确了。你看到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 哎， 乐高爱心还有用户6829BO 欢乐咖啡时光黄橙子都是第一时间答出来了。 是，因为这首歌曲其实广东话的版本会流行一点点哈。 来加考题， 嗯， 高潮部分怎么唱？ 就是朋友，你试过把我推走吗？ 哎呀，真是！ 我听一下高潮咋唱，我忘了。 有 没 有 确实有 没有 你那个有 没有要 发油今天静瑜的广东话加起来有没有我老 哎呀 我老 微笑我啊真是好了那第四题也是最后一题了啊大家要抓紧时间 就这么快就结束了好好玩 啊 今天 对啊来 好 稍稍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也是非常有名脍炙人口的一首歌大家知道答案的话赶快发过来帮帮 PD 啊 嗯嗯 哇你们都答得太快了 啊是啥歌 有正确答案了已经 野孩子吗 哎对对是的嗯 哦、啊、 看好多朋友答对了啊你看队长依林然后木洛乐高爱心的孩妈都答对了 杨千嬅的野孩子 是的、 啊、 但你应该没有听过这首歌吧 我都没咋听过所以你还让我唱高潮我们直接放高潮吧 那你可能是嗯 你跟着唱我喜欢听你唱广东话 明记我这种男孩子要记得如今明记爱这种男孩子 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我觉得吧静瑜、 啊、 在生活中我和李诞是老乡在唱广东话方面你和李诞是老乡 好了最后就把这首来自杨千嬅的野孩子送给大家 送给大家 今天早安热流行一个全新的玩法、哦、嗯，是的那今天呢也要 PD 从刚刚有帮助过他的听友当中选择一位待会我们来公布一下谁会获得小红包无法发观察的野孩子原没有幸福都不介意坚持忠诚，难道你又适合安定？真可惜，说要问我的还未问，自己就自梦中苏醒。离场是否有点失敬？还是更轰烈的剧情？必须有这结果，才能怀念我，让我于荒野驰骋。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连没有幸福都不介意明知爱这种男孩子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我也笑我原来是个天生的野孩子。 地，我觉得不公平。你仔细听刚刚杨千嬅唱的，她唱的就是南海鸡啊，为什么她可以南海鸡，我就不可以南海鸡？ 三弟还说那个静瑜那个南海鸡啊，绝对无敌 了。他打过来了三个汉字，就是南海姑娘的那个啊，南海姑娘， 还有肌肉的鸡。 对， 然后静瑜这种发自肺腑、灵魂的拷问我说，为什么我的南海鸡和他南海鸡有什么不一样？我说他是男孩子。你是真的男孩鸡， 你认真听刚刚杨千嬅的这首《野孩子》，他唱的时候就是男孩鸡。 今天 好吧，好吧， 今天呢，你的头衔，你头上现在有闪闪、闪闪的几个金光大字，你知道吧？ 嗯， 我朗男孩鸡。 哎呀，我们两个对于广东话的执念哈，李丽丽给了四个字来评价：人菜瘾大。从昨天的 K 歌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早安游乐场，但是也感谢大家今天来帮 PD 忙，因为确实有两道题没答出来，对不 对？所以呢，来选一下吧，今天要把小红包送给谁？ 选目录好不好、啊、 好，来目录截图发自己的收款二维码到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好了好了，广东话到此结束啊，不给大家继续嘲笑我的机会。 你不再对着月月鸟这个南海鸡说点什么吗？ 不，你不是南海鸡，你不配。不想对你说什么。 我是打野是吧。 接下来还是要推荐一首新歌，说它是新歌，是全新演唱的版本，但歌是一首老歌，来自冷门歌手孙燕姿。 哎， 2007年发行的专辑逆光当中、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逆光都是他中后期的这个专辑了，但现在看起来确实也发行了很多年了。这是李子婷来全新演绎了这首歌曲、把听众带到暖阳之上。 我在想，为什么最近大家都这么喜欢翻唱孙燕姿的歌曲？她的歌曲其实不好唱。 哎， 我们俩其实 battle 这么多年，也没怎么 比较少挑， 也没怎么唱过他的歌曲，因为他的歌曲其实自己的个人的味道太独特了哈。 是，但李子婷之前在团体当中也是以唱功见长的，所以我们来听一听他翻唱的全新版本的《逆光》怎么样。 也许爱静静在风里打转，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有时候自问自答，我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 下， 我特别喜欢现在我们的各位早秀乐评人们听到新歌之后都会把自己的一些感悟发给我们啊，因为本来对于音乐评价这件事情就很见仁见智，所以你觉得唱得好或者唱得不好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对， 像伊拉 K 刚刚听到李子婷版本的逆光说唱得挺好的，但总觉得少了一点味道。但虾爬子少年说，像翻唱其实是致敬原唱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超越原唱。这个小姑娘才21岁，唱成这样真的已经很棒了，而且她是泰国人，也就是说母语其实不是普通话。 李子婷呢一直是以自己的唱功来著称的，或者在女团当中呢算是唱功比较卓越的一位 vocal 担当。 这首歌曲呢我自己个人是保留意见啊，因为我其实是这样，我之前跟静瑜聊过这个问题，我喜欢的翻唱是要转变一下风格，让大家听出一种全新的意味， 就比如说有新的编曲 啊。对，如果你连编曲，对，你说的很对，就是你唱功我们可以先放在一边，但如果你编曲都没有超越原唱，就跟原唱差不多，就我们俩这首歌曲还不太典型。 我说句公道话，开头还是有改变一些的。 是，就是前段时间我们俩听到一首歌曲， 对，有一首翻唱就几乎是拿原曲 KTV， 对，好像就唱了一个 KTV， 一点都没有改。 对，我觉得这个好吧，就是这样啊。 好了，今天的很多的歌曲都放送给大家了，有新歌，也有我们两个刚刚霍霍了的广东话歌曲啊。 对， 承诺大家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不会优先使用广东话歌曲来攻击大家了。 对，这个 就让南海记给大家的冲击留一段时间， 南海记让大家来保留一段时间的记忆，好不好啊？ 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父母曾为你尝试体验过的东西。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准备的是来自 SHE 的我爱你。想要借由这首歌曲来表达一下对于父母的爱，谢谢你们从小到大为我们做过的尝试，不管是课程还是爱好方面，先帮我们尝试学习再去教我们，还是长情的陪伴无私的奉献，都在这里表达对你们的爱意。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我们下周再见了。 下周见喽，拜拜。 也不一定是下周见哦。 是明天的指引，是远近，什么时机在天堂拥抱或荒野流离， 我爱你，我敢去未知的任何命运，我爱你，我愿意准你来吧 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